你真的是对不起自己。我看你是存心跟我抬杠，我不是说过了吗？这绝对不是对不起自己。 哎，阿妈的硬啊！ 哎，怎么样？怎么样？妈妈的瞧，是对不起自己。 哎呦，还真是对不起自己。您说说看，您好意思吗？我只看中您一个人，把您当正派人还客您呢？大伙一跑，您也跟着不见了。您害臊不害臊啊？我还是你两个孩子的教母呢。可您却这样对待我。 真的吗，亲家？我是跑着过来，你赶紧请安。 哎呦，快说说，快说说，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快说说。哎呦，别再喝水了。 诺阿莫诺维奇，他让我给您捎来一个便条。 哦，便条。哦，他是什么人？是将军吗？ 啊，不不不，他不是将军，可是他不比将军差。他举止高雅，很有教养。 哦，那就是我丈夫接到信上说的那个人了。哦，这 是当然喽。哦，对了，他就是我和彼得伊万诺维奇，是我们俩一起最先发现的。 哎呦，真的！快请坐，快请坐。 一开始，他对安诺诺维奇的态度有点严厉，真的，他发火了。他说：“这个旅馆里什么都不好，他还不愿意和安诺诺维奇到您的家里来住。”但是事情到后来就有了好转，现在他们去参观慈善医院了。 哎呀，太…… 可是说实话。安诺阿诺诺维奇的怀疑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告他的密， 告密， 连我都吓坏了。 哎呦，您怕什么？您又不做官， 您哪知道啊？大官说起话来吓死人的。 嗯，这倒是实话。哎呀，不过咱们现在说的全是废话呀。哦，快说说他的相貌，是个老头呢还是年轻人？ 是个很年轻很年轻的人，只有23岁。可是他说话就像老先生一样的。哎呀，这个地方太黑，很不方便。不方便。 那他的长相呢？头发是黑色的还是金色的？头发 先说绿色的。 绿色的。 对了对了，他的眼睛就像小野兽似的，滴溜溜的直转，一看就叫人心里的发慌打鼓。 哎呦，对了，他的纸条上都写些什么？亲爱的，我赶紧通知你，我的处境非常凄惨，但是只要上帝开恩，盐黄瓜两条，鱼子酱大半份，一共155颗底。上帝，我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谈到腌黄瓜和鱼子酱。 这是安诺阿诺诺维奇当时在非常匆忙的情况下写在一个有字的纸头上了。你看这这是一张账单。 哦，没错，是账单，是账单。哦，但是只要上帝开恩，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赶紧为我们的贵宾准备好一个房间，就是湖黄色壁纸那间。 妈妈， 我知道，饭菜就不必多准备了，因为我们将在慈善医院吃饭。但酒要多上一点，让32度里拿最好的酒来，否则我要把它地窖里所有的东西都翻到底朝天。亲爱的，吻你的小手，你的阿董。哎呦天哪，我们得赶紧准备了。阿多尼亚， 阿多尼亚， 刘妈，把我的新衣服拿来。 哦天，他是从京城来的时髦人物，咱们绝不能在他面前丢面子，懂吗？ 懂了。最好他是穿这件花的， 花的，花的。亲爱的，你穿花的不好看，给我。你穿湖蓝色的顶好看。 哎，我这东西放哪儿啊？ 放那儿，大叔。 哎呀，这活着可真惨，饿着肚子扛什么，这都沉甸甸的。 大叔，将军快来了吧？ 什么将军呢？ 就是您老爷呀。 我老爷他算什么将军呢？ 那他不是将军。 是将军。不过得那么看。 那他比真正的将军是大呀还是小啊？ 大。 哦，我说的呢，把咱们闹得翻天覆地。 哎，小伙子，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吃的？ 大叔，饭还没给您准备好呢，我们这家常便饭您又吃不惯，等回头啊，我们老爷坐席的时候会给您一份相同的饭的。 哎，